个电话，问问远方的朋友现在还好吗，顺便问问你的爸爸妈妈，电话能否把我的问候转达。很想很想给你打个电话，也想和你悄悄说些知心话，一遍一遍拨着电话号码，电话响着无人回答。 转。